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，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林，季牵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倾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阿达，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突然间飞了， 当着小可的面，陈家倒是直言不讳，直接说出了自己对海潮的感情，这让小可本来就有的隐隐的担忧直接发展成了巨大的委屈和愤慨。 海潮开车带小可兜风，一路上他向小可道歉，解释上次突然发火的原因，解释这些天没顾得上打电话的原因。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光瑞药业上市在即，脑神宁的销售量必须大幅的提升，战场时间就是胜利啊，医院的时间呢，那就是生命，商场的时间呢，那就是金钱，所以他的压力很大。海潮的这番话在令小可惭愧的同时，也非常的内疚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海潮送小可到家，小可正要下车，扭脸微笑地对他挥手告别，可是海潮却不敢看他，犹犹豫豫地说：“小可，时间晚了，我就不上去看你爸妈了啊。”小可笑盈盈地点点头。此时的海潮真是越来越生自己的气了，他觉得有些话真的应该早点说，他现在感到非常的后悔，但是现在不说好像就更没办法说了。他一咬牙一跺脚：“小可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妈这几天要来北京，想请你老爸帮着看看片子。” 上次手术完恢复后，海潮的妈妈很快回到了无锡老家，他学校里还带着毕业班呢。最近老人频感头疼，拍片子有点问题，当地医生建议他来北京找专家看，于是下午他就给海潮打电话说了这事儿。小可听海潮说完，看他的目光就好像看陌生人：“你不会是为了这个才约我的吧？”“ 不是的，我一直想约你，一直没有时间，我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我……”“ 但是在你妈妈有需要时，你有时间了。”“ 好吧，小可，我承认，我原来是想等彻底忙过这段时间之后再约你，然后我们好好谈一谈，可是我妈妈突然来了，她就 逼得你只好提前了。”“ 不， 海潮，我要是你，我不这么做，我会直接跟你说有事儿。以我们对彼此的了解，我们俩的交情，对方遇上这样的事儿，无论如何不会不管。目前看来，我们彼此了解的还是不够，我怎么想也想不到像你这么聪明的人能做出这等蠢事。需要帮助的时候先谈感情，谈利益的时候不能谈感情，否则再真诚也是虚伪的。”说完，小可下车就走，海潮在身后叫他，小可只是把手在脑后摆摆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你妈妈的事我跟我爸说，今天晚上就说，到家就说，放心。” 海潮僵在原地，他深知 自己犯下了一个弥天大错。海潮的妈妈如期来到了北京，在小可的安排下找邓文轩看了病。海潮妈妈的颅内左侧基底结区发现一个阴影，无锡当地的医生怀疑是胶质瘤，俗称脑癌。邓文轩在看了之后觉得只是一个钙化灶，对快60岁的人来说属于生理性的，引起头疼的原因有很多，比如说动脉硬化，目前来看没有什么致命的问题。离开医院，海潮送妈妈回家后赶着去了公司，得知妈妈无大碍，他查了一下手机，邮箱上已经有百封未读的邮件了。他赶到公司开会，与人谈话，处理邮件，饿着肚子一直忙到晚上8点，期间去茶水间喝了几杯咖啡，还有冰箱里的酸奶面包之类的，他连看都不看。妈妈在家会给他准备吃的，他不想浪费了胃。妈妈给他包了鸡肉小馄饨，馅儿调得很嫩，入口即化，还拌了两份味道清爽的凉菜。参加工作之后，动辄一大桌佳肴的应酬改变了海潮对饮食的期待，不光要可口，更要简单。吃完饭，他陪妈妈出去走了走，妈妈催他回来早点休息。这几天儿子为他费了不少的时间，工作又不能停，只能夜里加班，所以睡眠严重不足。在洗澡的时候，妈妈问他要不要帮他搓背，海潮不禁笑了起来。在妈妈那儿，自己算是永远长不大了。比如说水果蔬菜吃太少对身体有害啊，睡觉太晚对身体有害啊，在外面吃饭对身体有害啊。妈妈对他的观察监督甚至细致到刷牙的时候漱口不要太马虎，牙膏泡沫漱得不干净，里面的氟对身体是有害的，等等等等。海潮拒绝了妈妈帮他搓背的要求，还跟妈妈开玩笑：妈，你是不是想趁机看看我的裸体啊？ 就你那酮体啊，我从一尺来长看到这么大。说着，海潮的妈用一只手比了个高度，看得我够够的。到底需不需要帮你啊？ 哎呀，妈，您就消停会儿吧，我都多大了，您不在这儿我就不洗澡了。 现在我不是在这儿吗？ 哎呀，那你也不能总跟我一辈子吧。妈妈不吭声了。海潮看得出妈妈心里有事儿，他拿不准该不该说，如果说了怎么说呢？过了好一会儿，妈妈说道： 所以啊，我得把你交到一个我放心的人手里。 妈妈没有提小可的名字，母子俩心照不宣。妈妈这次看病，小可全程奉陪，周到客气，彬彬有礼，这就等于向双方父母宣布了他俩目前的关系。 妈妈从一开始就喜欢小可，从来没喜欢过陈家，她对儿媳的要求是人品第一，而她觉得陈家的人品是有问题的，这感觉她已经跟儿子说过，儿子不听她便不再啰嗦。因为他对成年后儿子的管理原则是小事他管，大事儿子自己做主。海潮洗完澡从卫生间出来，妈妈仍然坐在原处没动，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。海潮走过去替他把电视打开，妈妈不耐烦的一摆手：关了关了，闹得慌。 妈，怎么了？你 生气？你说他凭什么？ 谁啊？小可呀？ 那还是谁？该解释的你都给他解释了，他不听，没用。哎，他一直这么小心眼吗？他要是啊这么小心眼，我看也罢了。 哎呀，妈，我还没受伤呢，您怎么就先受伤了啊？ 听我说，海潮，小可是不错，但不错的女孩子绝对不止他一个。哼，我就不信我这么优秀的儿子会找不到满意的。不去想他了，随便他，总有一天呀，他会后悔的。 妈，咱们得允许女孩子耍耍小脾气，实施小性子吧，对 不 对？不 是不允许，得分时候。你瞧，你工作这么忙，压力这么大，哎，你妈又病了，她不知道啊。 海潮很难过，他知道妈妈是在用这种方式安慰他，也是安慰他自己。 妈妈其实是舍不得小可的。从前偶尔说起小可的缺点，诸如过于单纯、能力差之类，妈妈还不愿意听，还要为小可辩护，说小可还小。其实当年的陈家比现在的小可要小好几岁，可是妈妈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宽容。海潮坐在妈妈的身边，抱起妈妈的一只胳膊，妈，谁说来着他还小？妈妈要走了，他不想让妈妈背着这么沉重的包袱。 听儿子这么说，妈妈的情绪有了一点松动，不是那么激烈了。他叮嘱说，海潮啊，忙过这段呢，好好跟他谈谈。 你放心吧。这一天送妈妈走后，海潮从机场直接去了光瑞药业。迄今为止，脑神宁的销售量一直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，光瑞拿出了新方案，海潮与向飞约好要面谈。下午三点，海潮准时赶到，沈化带着他去了向飞的办公室。寒暄坐定，向飞上来头一句话竟是，我听沈化说你跟邓小可的感情出问题了。海潮不禁皱起了眉头，哎呀，这个沈化怎么这么八卦嘛，啊，谈正事吧向总。向飞笑着摇了摇头，沈化可不是八卦啊，郑总，这是他的职业敏感，你和邓小可的事儿，对我们来说本来就是正事嘛。 海潮沉默了，他之所以迟迟没有找小可，忙是借口，光瑞上市才是他真正的心理障碍。小可最初曾经认为过，他选择自己是因为小可有一个能给他妈治病的专家爸爸，好不容易小可相信了他，因妈妈突然来京看病，他自己的不当处理令小可重新开始了怀疑。光瑞上市与小可爸爸之间的紧密联系，小可非常清楚，这时候自己如果急于改善关系，只怕会是南辕北辙。 向飞坐在旁边哀叹了一声，哎呀，我一向认为你做事思路清晰，方法可靠，怎么这一碰到感情上的事就这么糊涂呢？说到底还是年轻啊，人一年轻就容易为情所困。向飞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哎呀，我说郑总啊，你是怎么想的嘛？无论如何也不能刚道完歉、刚缓和关系就求人办事啊，这谁都会觉得你这是为了利用嘛。向总，事后一想吧，还真是这样，可是当时我没想那么多，哎，这事儿就是一个字儿，寸。我们俩正吵着架呢，啊，我妈突然要来看病，啊，那我能跟我妈说，我跟邓小可吵架了，您过两天再来吧，啊，我不能吧，哎呀，郑总，你就直接说你妈来看病就不行啊，啊，你现在怎么像是我们的销售新手啊？以为贿赂就是一切？感激和贿赂的区别就在于，一个后给钱，一个先给钱，啊，你这就等于先给钱，你傻不傻呀你啊？在人家邓家人的价值观里，这是对人家的侮辱吧。好好好，向总啊，我们谈方案吧，好吗？啊，好好好，来谈方案，不说别的了。海潮给向飞提出的意见非常的中肯，向飞听了很兴奋，表示马上根据海潮的意见让项目组修改完善，争取明天就发给海潮。海潮走了之后，向飞让沈化通知项目组的所有成员立刻开会，并且订工作晚餐。沈化抽空给小可打了个电话，说晚上公司加班，让他帮着转告妈妈。 慧娟下班回家，小可跟他说了沈化要加班的事，他只是哼了一声没说什么。到了10点钟，慧娟来到小可的房间，沈化说没说几点回来，小可摇摇头，慧娟下巴一抬示意说，给他电话，10点半到家。算了妈，别难为他了。怎么是难为？我这是关心。妈，沈化公司加班，他不可能想几点走就几点走啊。加什么班呢？喝酒啊还是唱歌啊？跟什么人在一块啊？ 慧娟气哼哼地接着说，不在我这儿，您爱怎么做怎么做，在我这儿，出了事儿就得我负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客厅的座机响了，慧娟急忙转身去接电话，走前撂下了一句，你呀，赶快给他电话。小可没有理他妈妈，接着埋头看书，没想到妈妈接完电话又回来了，一只手挥着，知道谁的电话吗？沈化他妈，问他闺女回来了没有，不放心啊。不是我难为他吧？可跟他说了没有？10点半回家。小可被搅得烦死了，放下书，身子向后一靠，妈，你们到底担心什么呢？担心，难道担心他和那个向飞什么的？哼，他要真能和向飞成了，那倒好了。我只担心他一厢情愿，不顾一切，不计后果。现在的女孩子太不自重，现在的社会风气也太糟了。哪天有空，哼，得带他去查个体。妈，你把人想的也太龌龊了吧？但愿是我想的龌龊。陪酒陪唱，跟老板回家过夜。小可，你和沈化可是活在两个世界里，你不信我，咱们上妇产医院去问问。现如今啊，这未婚先孕的，得性病的女孩子，哎，还有因为好多次打胎一辈子不能怀孕的有多少啊？这一番话说下来，把个慧娟自己都说得直冒微汗。给沈化打电话，马上。 要不您打？ 你打，我不能跟他正面接触，万一闹顶了，没余地了。小可电话打来时，沈化忙得不可开交，他身后是同样忙碌的项目组成员。沈化手下忙着歪头耸肩将手机夹住，说10点半他肯定回不去。小可没办法，只得委婉地说出慧娟不相信他在公司加班的那层意思。沈化是听得心头冒火，但是为了顾全大局，息事宁人，还是决定了忍。想了一想，沈化说，要不这么着，我发张加班的照片给你，你给姨妈看好不好？小可拿着手机到客厅，慧娟刚挂上沈化妈40分钟内打来的第二个电话，气得跟小可发牢骚，哎呦，你二姨也是，老给我打电话催我，自己的闺女自己不敢管，逼着我管，我怎么管呀？小可赶紧把沈化发来的工作照送上，妈，您看。慧娟眯细了眼看，小可在一旁解说，化姐怕您担心，她发了张工作照，这么多人一块儿在公司，能有什么事儿？哪方面的事儿都不可能有。我呀，转发给二姨看。哎妈，二姨手机能收彩信吗？慧娟为女儿的天真轻信而叹气，唉，小可呀，你知道沈化这是啥时候的照片？怎么着，你跟他说再发张照片来，发张右手摸着后脑勺的，就这背景。 妈，您过了吧， 叫你说你就说，没法说，我说。 慧娟的无理彻底激怒了沈化，拿他当什么人了？他就是一条流浪的狗，也有自尊吧？本意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奈何此刻的沈化已经控制不住情绪了。 没空没空没空，我忙着呢。 不等对方把话说完，用全身的力气按死了手机。项目组的所有人员被沈化突如其来的高声吓了一跳，纷纷扭头向这边看。向飞快步走到浑身哆嗦的沈化旁边，还没有开口，沈化挣扎着说了一句， 我去趟洗手间。沈化转身来到了洗手间，沈化在洗手间的隔断里痛哭，远离父母，只身来京，迄今为止上当受骗，艰难求职，颠沛流离，寄人篱下，他咽下了所有的苦，可是人的承受力有限，这肆无忌惮的人格侮辱终于让沈化崩溃。恍惚间，他听到洗手间门开，有人进来， 于是他生生地压住哭声，伸手锁上了隔断的门。只听见刚进来的人上完小便出去洗手，洗完手又磨蹭了好一会儿，大概在理妆，这才慢慢地离去。于是沈化再次出声的痛哭，经过了方才的压抑，哭声变成了深沉的呜咽。慧娟开车风驰电掣向光瑞药业公司狂奔，路灯映照下她的脸一明一暗，那脸铁青。沈化居然敢跟自己对骂，还摔自己的电话，哼，他居然敢。慧娟放了电话，拿上车钥匙出家门，睡衣都没有换，谁也拦不住。慧娟要去光瑞公司看看沈化到底在不在，如果不在立马从家里滚蛋。走之前她让小可把沈化的东西给收拾了，小可推脱说万一沈化在公司呢，慧娟的话从牙缝挤出，她要是在，我从这窗子跳下去。慧娟在公司门口被保安拦住，保安打电话给楼上找沈化，接电话的人说沈化在洗手间。慧娟听后并不多说，微微一笑，没关系，我等。 慧娟压根儿就认为所谓沈化在洗手间，这一定是事先串通好的托词，捉贼捉赃嘛，没问题，他就在这儿等了，他要一直等下去，哪怕等到天明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沈化真的去了南京，不哼不哈地完成了《非诚勿扰》的报名、面试等一系列手续。而向飞心里很清楚，沈化此去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吉凶难卜。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希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就你最适合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夜晚，我喜欢这样的夜晚，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，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。时空子夜柔情， 子夜柔情， 阳光超越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孔雀女和优质男，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，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，作家王海玲，季千手，中国式离婚，新结婚时代后，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。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。 我们点亮突然变黑了。 自从有了上次夜不归宿的事情，慧娟对沈化的怀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面对着小姨的不信任和向飞的不冷不热、不解风情，沈化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住了。 慧娟来到沈化的公司楼下，打电话找沈化，有人说她在上厕所。慧娟根本就认为上厕所这就是事先串通好的托词，没关系，她等，哪怕等到天明也要等。 沈化在洗手间镜子前看自己，眼睛用凉水敷过了，但是仍然红肿，包又没在身边，所以没办法补妆，只能先这么出去。于是她尽量地躲开人，拿上包，找出化妆品来遮盖。没想到一出卫生间门就碰到了向飞，准确地说不是碰上，因为向飞已经在这儿等了他一会儿。得知慧娟来到公司楼下，联想到适才沈化接到电话时的爆发，向飞大致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沈化和邓文轩的老婆闹矛盾了。 沈化的样子让向飞心疼，眼睛布满了通红的血丝，眼皮和鼻头都是红的，可嘴唇却是灰白。向飞想问问沈化到底怎么了，他想帮助沈化，更想安慰沈化，但是他知道现在不是时候。不管因为什么，沈化跟邓文轩的老婆翻了脸，这是基本的事实，这种情况下尽快满足邓文轩老婆的要求才是当务之急。沈化跟向飞简单说了事情的经过，坚决不跟慧娟回去，甚至不屑下楼去见证什么自己的清白。向飞却严厉地说道，沈化，你必须跟他走，马上。说完他缓和下口气，哎呀，如果你跟邓家闹翻了，对公司也没好处吗？ 听向飞这么说，沈化懵了。尽管向飞所言与他们二人是心照不宣的事实，但向飞如此直白地说出，这还是第一次。好不容易沈化缓过点劲儿来，问了他一直想问而一直没敢问的一个问题。那向总，您安排我去那个相亲节目也为这个吗？ 为哪个？ 向邓家证明您的清白啊。 向飞只好打起了哈哈，什么证明啊，清者自清啊，用得着证明什么呀？沈化张着肿胀的眼睛看着向飞，几秒钟之后转身走了。向飞目送着沈化走到消失，一动也不动。 沈化坐着电梯下楼，身体贴着光滑冰凉的电梯金属壁，心随着下降的电梯下沉，沉到极处反而冷静。与冷静中，他冷冷地想，这个世界没有上帝，你的上帝就是你。见到慧娟先感谢， 后道歉，再解释，把自己电话中的不冷静归咎于当时工作的忙碌，身段放得极低，诚恳到了谦卑。慧娟全没思想准备，满脑子满肚子的狠词儿，怒火生生的给顶在原处，大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，喃喃的语无伦次，话这主要是你妈，哎呦，这一晚上给我来了三个电话，她不放心你，又够不着你，只好找我。我跟她说你加班，你不是也跟她说了吗？不管用，她就是不放心，我也是没办法，只好来看看。小姨，您是长辈，您怎么说怎么做，都是为我好。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回家吧。说着沈化挽起慧娟的胳膊就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，这么晚了还让您来接，您瞧我来北京给您添了太多麻烦了。我想好了，争取啊尽快找个男朋友搬出去住。这慧娟的天性就是吃软不吃硬，听沈化这么一说，不仅消了气，转而为沈化担心忧虑。哟，找个合适的男朋友可不容易，别人咱不了解，小可我清楚。那小姨，我上相亲节目去找。小可看完书睡觉时都快一点了，去卫生间洗澡，发现沈化屋灯还亮着，于是他轻轻地推门探头进去，见沈化抱着个笔记本电脑坐床上查相亲节目的报名流程。得知沈化预备上节目相亲，小可着实为他难过。华姐，我妈那人你还不了解吗？干打雷不下雨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就踏踏实实住这儿，她不能把你怎么样了。哎呀，小可，不光是因为你妈，主要是因为我年纪大了，再不抓紧就真的得剩在家里了。沈话说话的态度是那么认真，真的不像是在赌气。那华姐，向飞呢？向飞，你打算放弃了？从来就没得到过，谈什么放弃呢？虽然是笑着，也难掩凄凉。于是小可进屋，在床边坐下，歪头看着沈化。化姐，你对向飞感情真的那么深了吗？小可啊，有过那么深的时刻。那天我喝醉了，是他把我带回家，从头到尾特别绅士。我们谈话之后发现向飞的知识面很广，人也很正。无端的脑子里冒出了向飞和自己第一次相遇前后的情景，那情景沈化一直试图从脑子里删除，一度删除成功，而此刻忽然的浮出来，栩栩如生。孙景、主卧、浴缸、白纱帘上婆娑的树影，耳边甚至响起当时楼下传来的向飞的呼唤。他禁不住脸红心跳，禁不住把头埋进了臂弯，仿佛这样就能够制止住大脑的运转。沈化不得不正视自己一直回避的现实，向飞不相信自己，之前自己也一直骗自己说向飞的犹豫、向飞的保留、向飞的无情严厉不容置疑，是因为向飞是商人，商人重利轻离别。古往今来，男人征服世界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征服女人。看多少成功人士，正直不正直的，身后不都得有那么一个，不，或者几个女人吗？小可以为沈化是难过，于是他尽职尽责地安慰说，哎呀，化姐，至于吗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你瞧，向飞比你大那么多，还结过婚，还有孩子，真不明白这人怎么想的，你他都看不上，还想找什么样的？他呀，小可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看不上我，是不相信我。他怕我看上的是他的钱。小可不明就里，顺着沈化的话顺嘴的说，不会的不会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不走心的安慰话很容易搓火。 小可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不说别人，郑海潮吧，刚开始不是也在你面前装穷吗？听到沈化提及郑海潮，小可的脸豁然变色，起身就走。沈化慌忙从床上跳下，把小可拦住，只顾自己痛快，全然不顾对方的感受，或者不如说，潜意识里他就是要拿小可的痛苦来消解自己的痛苦。对别人他可以这样，但是对小可不该。好不容易沈化把小可拖回来按坐床上，却不知说点什么好。想了想，他到衣柜那儿打开柜门，欢快地说，小可帮我挑下衣服。沈化看到小可仍然撑着脸不吭气儿，于是沈化走过去跪在他眼前，仰看他的脸，一只手扶着小可的腿直摇，小可小可，看在我这么倒霉的份上，原谅我了吧。小可无可奈何的苦笑，开口说，挑衣服干嘛？ 演出啊， 上相亲节目。沈化说着用手划拉着挂在柜子里的衣服， 穿什么好呢？ 化姐，看你想给人什么样的印象，知性的、贤淑的还是萝莉的？ 哈，我都这把岁数了还萝莉，就知性或者贤淑中选吧。 化姐别这么消极嘛，没准真能钓回条大鱼呢。 嗯，小可，大鱼指什么？有钱人吗？难道在你们眼里我只爱钱？ 小可显然是这样认为的，他没有吭气儿，沈化也没有吭气儿。 那天晚上，向飞在公司里加班，到家已经是凌晨了。家里头干净整齐，显然钟点工来过。钟点工每周来三次，每次三小时。向飞单身五年了，头半年过的是混乱不堪，后来渐渐形成了一套良好的单身秩序。要说这个，还真要归功于他当时的司机孙景。孙景的毛病很突出，不过优点也很突出，脑瓜灵活，善解人意。还是孙景向他提议请一个钟点工。钟点工的好处就在于，既可以保证家务有人做，又可以避免家里有一个保姆给男主人带来的种种不便。向飞来到二层卧室，双人浴缸显然刚刚刷洗过，灯光下白得放亮。这个大浴缸还是当年装修的时候前妻坚持要安的。向飞很不以为然，安他做什么呢？一个人泡澡，这么大的池子得有多少水呀？这不浪费吗？两个人泡又跟谁呢？向飞已经越过的女人里不乏年轻的女子，奇怪的是他还真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共过浴，主要是没有兴趣，因为这些女子打动他的只是欲望，没有情感，更没有情调。当然，那些女孩子对他的兴趣也只是钱。如果不是那第一次的相遇，向飞也许还真想无条件地爱上沈华。沈华除了漂亮，向飞更喜欢的是她的生动，他的聪颖，还有激情，更重要的是顽强和努力。有很多次，他看着沈化，想投入的爱一次。可是每每一想起他和孙景的那些画面，他就临渊而退了。尤其是当他知道，当沈化得知孙景是司机的时候，立刻气如敝履。想到这儿，向飞竟然生出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。虽说从商多年，可是文人的天性他没有改，随着岁月的渐长，他更有一种玩不起了的紧迫感，越来越渴望一份稳定的感情，渴望能与一个他爱的爱他的女子共同生活。到了周末，向飞约海潮小坐，约在了家里。再次修改后的脑神凝销售方案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，使他们紧绷的神经得以短暂的松弛。向飞带着海潮参观他的住宅， 就像所有来看过的人一样，郑海潮也被那只与卧室相连的大浴缸吸引了，因为很少有人会这么装修。这还是向飞的前妻从外国电影里得到的启示呢。海潮看着浴缸和正对着浴缸的大床，眼里浮出了自以为会心的微笑。向飞不点破也不解释，只是跟着笑。行了，海潮啊，现在你也单身了，对成功的男人来说，单身嘛也挺好啊，它就意味着绝对的自由，满园春色任你摘来任你采啊。如果搁在从前，海潮就会就着这个话题与向飞敷衍一通。女人是一个能迅速拉近男人关系的话题啊。可是此时此刻，向飞他不肯。此刻谈这些，仿佛是对小可的背叛。郑海潮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向飞：可惜啊，我没这个福气，我也不好这一口。哦，郑总，您好哪口啊？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。哦，向飞沉默了片刻。其实我也是啊，啊，感情上是啊。向飞说了关于沈化的事情。沈化去了南京，参加了《非诚勿扰》的录制。虽然这个事情是向飞的提议，但当时向飞只不过是为了表明心迹，见沈化一直迟迟没有动，就以为这事儿过去了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沈化还真就不哼不哈地完成了报名和面试等一系列的手续，真的就去了。此一去对向飞来说凶多吉少啊。像沈化这样的女孩，一经《非诚勿扰》这个平台的强势转播，那势必如脱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啊。海潮不明白，既然爱，这两个人为什么就不能直抒胸臆呢？此时他们已经在一层的客厅坐定了，茶几上是一整套的功夫茶具，向飞烧水冲茶，零罐烫杯，动作熟练，一气呵成。向飞不抽烟也不喝酒，更不爱咖啡，只好茶。海潮接过他递来的半个乒乓球大小的茶杯，喝了一下。向飞期待地看着他：怎么样啊？好啊。海潮并不懂茶，但是他懂得分析，看这个喝茶的阵势，说好断然不会有错。可是没有想到向飞接下来还有问题。喝出什么茶了吗？啊，什么茶呀？绿茶还是红茶？哎，要不就是茉莉花茶。哎呀，给你这种人喝我这个茶，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海潮大笑了，他承认自己的确是茶盲，然后虚心求教：哎呀，向总啊，这到底是什么茶呀？啊，什么茶？我告诉你啊，大红袍啊，啊，我听说过，很有名啊。向飞皱眉一笑：我这茶可是正宗的武夷山的大红袍。哎，就我这个品种啊，早年间全国的年产量只有8两啊。周恩来当年，哎，周恩来你听说过吗？海潮气乐：没有。你们这些80后90后啊，有知识没文化啊。周恩来总理当年拿这个茶搞过外交，72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，周总理一下子赠给了尼克松4两，并且跟尼克松说呀：我送给了你半壁江山。听向飞这么说，海潮再看那个茶，仿佛肃然有了些敬意。他拿起来轻轻地吸了一口，努力品尝着咽了下去，但是仍然不得要领。向飞摇头直叹，拿起了一瓶矿泉水：你呀，还是喝这个吧。好好好，对我来说呀，这两个简直也没什么区别。没区别。向飞独自品茶：哎呀，就这一口至少100块，你信不信？别骗人了，我在餐厅和咖啡厅里也见过什么大红袍，不过几百块钱一壶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。哎，这能一样吗？我的郑总 我这个茶10万块钱一斤，你知道吗？行，炒作啊，这都是炒作的结果。向飞摇着头，炒作只对外行管用，对我们内行，向飞不说了，不再说也不屑再说了。海潮知趣地闭上了嘴，他虽然不懂茶，但却懂得对陌生的领域存在一丝敬畏。向飞自斟自饮，这个茶呢，让你喝了呢，那就是明珠暗投。可是让我喝呀，向飞一时还没有找到那么准确和恰当的词，珠联璧合。说完，他又细细的品了一口。哎呀，其实人和人也是这么回事。海潮笑了，向总，您所指的是不是沈化呀？啊，沈化上那个节目啊，他那个条件，那肯定能找到一个硬件不错的。如果那个人只是硬件不错，他可真就是明珠暗投了。向总，这邓文轩其实完全构不成你们两个之间的障碍啊！你只要跟沈华说清楚，等这段时间过去，这不就行了？我只是拿这个说事儿啊，自欺欺人罢了。面对着向飞的苦笑，海潮正色地问道：向总，你真的怕沈华爱上了你的钱？向飞没有笑，他欠身拿起了茶杯，却不喝，凝视着杯中那一小口昂贵的金黄色的茶汤。我不怕他爱上我的钱，我是怕他只爱上我的钱。 阳光照耀生活，恋爱是我的娱乐。 向飞对沈化上《非诚勿扰》相亲，背地里是五味杂陈，以酸为主，但是面子上却什么都不说。 听众朋友，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新恋爱时代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演播阿达、王明君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贺西平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最适合适合。